欢迎到我 Touch Up 一轮，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次咧就讲系又系啲老残回忆啦。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算系上一次嘅延伸啦，我哋上次讲到字幕组啊嘛， 系啦， 咁有一个同字幕组高度重合，但系唔系同一样嘅嘢，老番。 历史仲要悠久啲嘅就系老番。嗱，咁咧我就因为老番嘅系漫长历史，甚至而家在现代进行式嘅。即是你想想平均一年起码有几次老音去告鸠人哋嗰啲咧，其实嗰啲嘢，不过以前就老翻就系你走黄金抄碟，而家咧咩啊，网上 download， 其实都系嗰啲嘢啫。 因为我哋上次讲字幕组嗰阵时候咧，就大部分集中于 A 啦，少量嘅 C 啦 ，G 就几乎冇讲到，除咗汉化部分汉化游戏之外，冇乜讲到啦。咁我哋讲老翻呢度咧，就集中喺 game 嗰度讲先啦。 咁咧， 咁啊，先由盘古初开开始讲起啦。 所谓盘古初开就咩？1988几去90年代面咧，应该未到。嗱，首先就老翻卡带啦，即系嗰啲咩30合一、60合一、300合一。 999合一， 其实即系所谓点解咁多？ 细个唔识嘢，系俾啲奸商困鸠噶嘛。 因为那个年代咧，啲卡带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咩啊？纯粹老花啫，即系你喺女人街啲角仔咧，都唔系角仔添啊。两吉当我都未有见过啊，即系靓仔行经过女人街咧，哇！你烧咁样啊，即系摆一排排排喺度，即系好似立尿街咁样摆法咧。 反正又冇人赖， 只要嗰时啊，台湾啲老番书啊，多空间都系啦。 你仲讲台湾啊，更加系啦，海贼王国呢个名啊， 海盗海贼王国，喂，就几不识字暴露都要讲咯。当年冇台湾海贼书，边有训练到而家台湾咁多高科技人才啊？大家边个唔系睇当年奇标出嘅 Windows DOS 6.2使用手册啊？老番嘅， 嗯， 全靠佢老番书先教到我呢一代人玩电脑咁叻嘅啫。 即系老番电子同呢、這个。台湾的电子王国的相关会是另一个课题， 不讲住， 不开支票也不在这里讲，回我们这边。 当时有卡带两种，一种是我这样说，就是纯粹真的一饼底兜一饼底，一种就是什么，一游戏一版就当一只游戏，例如说那只巴里奥有八版，每有八关，那就八只游戏了，那就可以一只游戏发3000，就一拆拆都给30合一、61合都9合一。 因为我是当年细个是不识嘢，是买过那些咩999合一的，然后入面咧系有些是换了个色板，个色通不同了，咁啊动下另一只游戏，有些就是正常是第一关开始噶嘛，佢由第十关开始，咁啊算系另一只游戏啦。到时玩拣嗰阵时咧就拣到傻，实际上应该得30只左右啫。 正常嘅，因为谂下嗰时卡带，佢嗰条 room 摆得几多 game 啊？妖，谂到啦。 因为那时候唯独记忆体是很贵的东西嘛，你一只游戏斩头斩尾怎样塞你都没办法塞得太多啊，大佬你一只老番 DM 老番带卖你几多钱啫？ 用最近 DQ3 Remix 或者红叶访问或者红叶问佢，因为其实 DQ3 一个很经典的就是什么，他是没有标题画面的，就是用一个很简单写住 Dragon Quest 3，点解啊？ 冇位， 冇容量啊，爆晒啦，已经系悭到就咩？怪咪改下 set， 叫攞一只身啦。啲字你尽悭得就悭，总之就咩？彻底你悭容量先，夹硬将只咁大游戏塞落去一柄都唔知几啊 K 几啊 K 嘅 ROM 带上面。咁佢点可能塞咗30合一啫？塞尽噶啦。 啊，就嗰阵时就算老化 DQ 都系一柄带一只 game 嘅， 塞爆咗噶。 即系细个唔识嘢咧，系嗰啲大作咧系冇玩到嘅，净系识玩嗰啲几十合一嗰啲嘅啫。因为唔知道，喂，我买一只 game。又是咁样，又系唔记得几钱啊？嗰阵时好似20蚊啊，即系大陆好平噶咋。虽然对佢哋嚟讲好贵啦吓，佢哋200蚊人工啊，大佬。咁买一只又系20蚊，你30合一又系20蚊，咁梗系买30合一啦。即系细个唔识嘢啊嘛，即系嗰时甚至唔知咩叫正版噶嘛，就系知有啲特别劲嘅 game 咧，系会一只打一只嘅。嗰阵时就唔识咁多啲咩技术啊、容量啊嗰啲嘢噶嘛。咁啊买嗰啲黄色嘅饼嗰种老番带，然后就系老番机。我屋企咧系正版老番机都有过嘅，正版嘅红白机应该有3部，老番嘅咩小霸王啊、成龙搞嗰嚿嘢，嗰嚿嘢应该算系兼容机啦吓。 即正常老翻都是用呢種噶黃色帶配小霸王，就不會咁豪華用老正嘅。但係我屋企比較奇，我屋企比較奇怪啦，因為嗰時真的不識啊，直情唔知道有老翻同正版之分。但係我而家我就當然知道那些是老翻啦，反正冇分別嘅。 小天才啊，小霸王啊，嗰年代是很多的去到、 啊。小天才就是台灣的，小霸王就是中國的，即嗰陣時中國仲係唔係好接受俾咁大嚿錢去買一個遊戲俾個細路玩噶嘛？嗰陣時仲當而家其實而家都質量都唔好得好多噶啦，即係當電子遊戲係電子海洛因噶嘛嗰陣時啊。咁點樣去說服啲家長買呢？老翻紅白機嘅 keyboard， 紅白機係有出過 keyboard 版本噶嘛，俾你做 base 嘅編程用嘅。佢將嗰個外殼抄咗落嚟，將入面內置嗰個編程鏈就嗰啲嘢懟咗入去，咁就話呢個係學習機。不過咁啱佢又打到紅白機嘅機喎，嗰陣時大陸嗰啲親戚係咁樣買嘅，唔似我哋啦嚇，似我哋賣券咪賣券，我哋利是錢買又點咯？即係咁 N 餅底合一嘅情況，真係一隻遊戲熱唔熱門咧，非常之在於、哦、到底佢係咪普遍地收落於嗰啲 N 合一嘅底入邊。 One More Thing， 我要《風魔傳》、《五右衛門》、《Mario》、《扎尔达》，全部入到队，一定有嘅。 坦克大战， 一定有嘅呢 game。 仲有《雪人兄弟》，旧《Mario》，即系顶水管嗰、那个。后屘我哋玩开一个叫《Super Mario》啊嘛，唔 Super 嗰个喺边啊？顶水管嗰、那个。 点解唔 Super 嘅真系？ 应该我哋呢个年代会知嘅，但系后生嘅应该唔会知道，再知道有件咁嘅嘢存在了。有啲就《Donkey Kong》咯，嗰时系唔识分一代二代噶。因为他们的标题是站 Q 买嘛，他只是得个字的，就是街机移植版本，有两代，一代是 JR， 是他的仔的嘛，调回转 Mario 变成坏人的嘛、 嗯、 那时候不懂那么多东西，有得玩就玩，淘金者啊，炸弹人啊，我们还是旧版的炸弹人，就是 1P 那个、嗯、就是 多到英国那个年代，我真的好真的不是说我绝对不是说我扮正经的，我印象中我自己是冇买过，印象中啊冇买过呢度翻，因为当时我是用外租底派嘅，因为以前喺其他节目喺做讲个回忆咧，就系、是、当时好多租底铺噶嘛，咁租底铺我计租正版噶啦，租底， 嗯，应该系正版先有租嘅价值噶嘛， 系咯，老翻租嚟把啦，咩老翻自己买啦。 都玩买啦， 反而咧，我玩嗱，我有玩过游戏，但系咧，通常唔想买嘅，通常就系你身边啲朋友一定有人买我嘅，一定有傻，一定有人咧将白老鼠买咗翻翻嚟玩，跟住话咩嚟噶，都玩咩睇啊，跟住差唔多，妖，跟住大家就又中计，但系嗰时僆仔冇钱嘅话，冇计噶啦。 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系会翻俾，应该系避翻大陆去过暑假嘅，所以变成就系嗰时百无聊啊，点啊，对部机俾咯，所以点解我会有正版嘅红白机，但系净系得老翻带咧，因为我系攞住部正版嘅红白机上大陆，然后喺上边买老翻带去玩嘅。 之外， 啊，唔止系红白机啊，同一个年代 Game Boy 都咁样嘅。不过 Game Boy 咧就比较少 N 合一，毕竟 Game Boy 容量又再细啲，老翻个冇乜环境去多合一啦，即系要去到后期 Color 个年代先比较多啲好多合一嗰啲，最早期都系一饼一饼，老翻都系一饼一饼。甚至其实不是很识分的啫，除了某些游戏咧，正版的入面会有些特殊晶片，那些就几乎没老翻的了，即系要不然咧就是老翻不能正常运作的，即系譬如话呢、这个当年其中一样很伟大的发明电池啦，嚟自 DQ 的福满周文，点解唔需要再背都是因为电池的存在啫。 DQ 二福满周文，跟住。我最记得的当时jump 出嗰啲咩英雄列传，哇！嗰、那个咒文咧，我系我自己错第一次打错咒文，咦？点解只 game 开咗唔同咗嘅？ 哇！你仲开到咪算好彩咯？ 跟住发咗原来咧，去咗一个阵，咦？点解突然间又跟咗云噶？ 嗯， 即莫名其妙嘅，莫名展开当时有噶，即系有所以有咗电视之后咧，系一个好伟大发明就系、是，大家但系当然啦 ，DQ 三嘅诅咒声音大家仲记得嘅就系、是。插饼带唔好，电池死咗，跟住嘟嘟嘟，跟住死翻死咗啦。而家唔会有呢样嘢噶啦。虽然我其实好谂嘅就系 TQ 三会唔会从呢个彩蛋咧？ 冇乱嚟， 冇乱嚟。 即系 好啦， 嗰阵时系老翻大咧，有好少数，好少数系会有嘅。又或者系当年 Game Boy 应该系 Pokemon 金银有日夜系统啊嘛。佢系用内置嘅时钟检测你而家系朝头早定夜晚，去从而去影响你捉到啲咩精灵噶嘛？嗰嚿嘢都系老翻都系欠奉嘅。我唔记得佢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 就是各种神仙过海咯，有些就直情是变成不支援，有些干脆啲，你要电池的话就焊给你。 嗯， 但是有些比较特殊的晶片，星之卡比我记得都是有特殊晶片的，所以没老返的。这类尤其是当其实当年很兴的这些晶片外挂呢，几乎都没老返份，因为破解你粒晶片又要提供那个成本，嗯，范本。即是20元饼带，你想点先？你想加乜嘢俾你先？人哋300元饼带就话可以加呢样加嗰样啫，系咪啊？我个年代系好朴素嘅年代嚟嘅。先讲我系当时直情我直情唔知系咩叫老番，要去到超任年代先知道有老正同老番呢嘅存在。 超任年代就已经开始啦，红白机后期咧就开始出现咗咩啊？超碟啊，因为红白机咧当时系磁碟机嘅。 啊，是红白的后期有的，但 有了，我因为 我是超任的时候才用抄碟的。 当时开始有抄碟的，但当时抄碟就不是抄红白机的 game， 是磁碟机的 game， 因为磁碟机当初设计其实就是什么给你可以抄 game， 任天堂的，是什么你拿着碟去，跟着你入钱下去，这样就抄一个 game 给你的。当时任天堂想想 这个是官方的做法来的。 是的。 但是这套系统当然是可以挪用去老番到啦。 对咯。 你都可以是插饼带下去，然后上面加个磁碟机。帶本身連住個磁碟機，然後用 去讀普通 floppy 3.5G 嘅磁碟，因為當年老任個特規嗰嚿嘢，我唔知佢係為咗慳成本啦，定係因為揾唔到老翻啦，定係點啦？咁當然我哋香港係啊，真係我哋香港做噶。當年香港嘅電子業係非常之發達噶，即係我諗講都講到臭啦。Motorola 喺香港做過晶片噶嘛 ，Motorola 定 Philatrans， 我唔記得邊間啦，喺香港製嘅話跟。粒晶片名叫龙珠，扯远咗，翻嚟咁嗰阵时就有红白机有磁碟机啦，甚至有调翻转嘅魔改，就系原本喺磁碟机限定嘅游戏，佢出落带度喺大陆会有咁嘅情况，因为大陆真系冇啊，唔系唔兴啊，直情冇磁碟机啊，唔见噶，就算有存咗都冇用噶，你冇人抄，冇人抄俾你，亦都冇个系统存在，因为正版嗰部磁碟机啊系直特规嘅 floppy 噶嘛，唔系我哋用开嗰种噶嘛，根本用唔到。所以在大陆是没什么兴的，香港都很少，香港就只是买老晶，然后有人拿来挪为老番用，是很真的很少数，主要抄碟都是超任之后咯，超任博士嘛，大家仲记得咯，1、2、3代是一间厂做的，7、8、9代是另一间厂做的，然后是凑串到那时候版权意识没那么强，是凑串到卖广告的，在电视台卖广告的。即系大家仲记得个台词啦，我哋喺另一次老柴会议都睇过，慢动作无限覆没，即系大家仲即系你黐捻线到系可以喺电视台嗰阵时喺电视台，唔系而家电视台冇人睇噶嘛， 系啊， 即系嗰阵时系串到咁嘅地步噶，当然后屘就版权意识抬头就冇咗呢咁嘅嘢啦，到咗超任有正就开始有正版带啦，就唔一定系用碟啦，因为有部分用碟嘅。佢啲碟多撚到你喊，街霸48 MB 噶嘛，48 MB 你係要六隻碟噶，佢抄撚到你死嘅真係。 超任博士最記得噶啦，因為當時嗱講下超任博士啦，因為我肯定有玩噶，我應該就係我哋啲30、40歲啊，40歲以上嘅大叔咧，一定係超任博士年代嘅。咁咧超任博士咧當時咧係不斷有更新版，因為隨住超任嘅卡帶越嚟越大餅，咁咧佢因為其實所謂博士 Dota， 所謂超任博士先係 Dota 咧。玩嘅就係插入下面有磁碟機，上面插嚿嘢喺 pad 上拉上面，然後咧你抄碟嘅係咩？將 game 抄落 Dota 嗰個 RAM 嗰度 ，RAM 嗰度 RAM 嚟啊 ，RAM 嚟 ，RAM 嚟嘅， 嗰個 RAM 係唯獨嘅，嗰個 RAM 嚟啊，可拆寫嘅。 系啦，抄 RAM 嗰度，然后就 RAM 读，咁好啦。当你卡带容量越嚟越大，咁你 RAM 唔够，你咪加 RAM 咯。下面咁系咪可以加 RAM 嘅？有最初冇加 RAM， 后嚟设计后嚟更新咗之后就可以加 RAM。 最初版本系冇谂到你咁越嚟越大啊嘛。后屘嘅新版本咧，就佢带上边仲有地方，你第一你可以上边插带上去，跟住然后将佢插翻落去自己插落去个磁碟度啦。 或者唔使掹嚟掹去。 擴充槽亦都可以攞嚟插 RAM 嘅，雖然我後尾最終都冇插到嘅，因為我部係32 MB 版本，絕大部分 game 都可以用到噶啦，除咗嗰啲48 MB 嘅黐撚線，48 MB 黐撚線就唔該買大料。嗰陣時住觀塘啦，喺觀塘廣場嗰邊，每個禮拜唔係每個禮拜，基本上接近日日啊，就落去就係睇嗰本嗰本係其實應該係花米通嚟，而家先知啊，後講當年唔知啊，當年係。细个啊，我系细个睇，记第一次噶先讲， 嗰時係唔知咁多嘢，就係知嗰度有本嘢俾你揭揭揭。嗰啲係知係日本嘅遊戲雜誌，但係唔知係咩雜誌嚟嘅。但係而家睇翻應該係翻美通嚟嘅。佢會有啲介紹遊戲噶嘛，喺嗰度佢就會掹個 number 俾你，你抄個 number 俾佢，佢就會後邊部機度去抄嗰只碟。用每一隻磁碟就一隻磁碟就八 meg， 大家知啦，1.44啊嘛，所以係8 MB 啦，即係1.44 megabyte 啊嘛，所以換算翻就係、是。 一个 Windows 3.11仲记得 一只 floppy 就1.44 meg， 大家知啦，应该知噶。我哋咁老饼的观众应该仲记得咩叫 floppy 啊？冇话嗰个系死裤仔啊！1.44 meg， 所以就系11.52。咁所以嗰阵时咧会有啲12 meg 嘅游戏咧就好捻老鉴啦。当初咧就系、是、因为同 CD 一样啦，可以有少量地超销嘅，即系读多少少，唔系话啱啱好11.52 meg 就冇嘅。就可以仲多少少嘅，咁啊勉强抽到12 meg， 咁咧但系就好唔稳定，有时最外围佢读唔 Q 到最外围嗰度啊，咁佢读唔足12 meg， 系有时会读唔到 game 嘅，所以后屘咧就变成咧就系12 meg 嘅就要你分两只碟啦，咁叫系咁叫啦，但系好明显就系因为赚钱啊嘛，因为佢用碟做计数单位啊嘛，有两种噶，我已经唔记得咗系用咩种收费方式啦，有一种系用碟嚟做单位嘅，即系你4 meg、6 meg、8 meg、10 meg。都是计一只碟，都是一样价钱的，亦都有些是4 meg 平啲，啊6 meg 贵啲，咁样越大啲就贵啲嘅。 因为当时咧，佢抄碟系另计嘅，所以大家就威力系黄金嘅买靓碟去抄，因为你知啦，磁碟系抄坏嘅嘛，读下读下就会。 啊，有时读多几下就读唔到，读唔到你就当佢坏噶啦嘛。 系啊， 但系咪真系坏咪坏，定系纯粹入边啲资料冇咗，只要重新可以复落去就得啦。有时是的，有时不是。咁啊，啱啱超人讲超人博士啊，超人博士都会分做只是可以读磁碟的，定是可以对抄磁碟的，因为对抄磁碟就有两部磁碟机，咁啊贵啲噶啦，咁嘅版本就会贵啲。我嗰个是单抄的，只能由带抄落去磁碟度，就冇得磁碟抄磁碟。咁所以变成所有得碟嘅话咧，就系、是、要去嗰啲铺头得。嗰阵时我唔识啦，所以咧系用铺头提供嘅磁碟嘅，好捻容易坏。 梗系啦，唔系点解当时黄金最大即系关就系黄金咧，有一段时间咧就卖系啲人就系买啲买一大沓嘢碟翻嚟，跟住就拆，跟住攞一大沓碟，我经历过，我袋度袋咗成十几廿只碟落去，跟住去好景闷搭碟搭，而家即系三廿几年前啦，搭行扶手梯上去正面房嗰间。记忆清晰，因为嗰时嗰间咧系卖抄碟嘅，而嗱仲有啊，题外话咧，嗰间铺有啲乜咁深刻印象就系佢侧边嗰个橱窗咧系唔知点解摆咗好多五星模型嘅，啲好稳定嘅KOG 啊幻象咁样咧，系好明显嘅一个地标嚟嘅。咁嗰间铺咧抄碟，去到把沓碟我抄啦，之后翻屋企攞出嚟玩，一抄一大沓噶啦，仲指认唔知咩牌子嘅，记得系啲抄碟有啲咩牌子特别靓噶嘛。 而且咧，因为佢个数目有限啊，基本上就睇住本杂志有介绍嘅游戏佢就入，杂志冇介绍咧，你都冇办法知道有只咁嘅嘢存在啦。基本上睇嗰啲杂志嘅啫嘛。然后抄因为好平咧，有时玩下咧就系冇嘢好玩，完全睇唔明佢玩乜嘢都好啦，都照抄翻，反正唔系好贵嘅啫嘛。我人生第一只系可唔可以叫 L game 都系成问题，系嗰啲超人或者有啲美少女图集嘅。我是抄过回来，跟住懒得说你咩嚟嘅呢啲，嗱，嗰阵时唔识讲日文啊，唔知乜鸠嚟啊，嗰时系唔识咁多嘢嘅，唔系扮清纯，因为嗰阵时我连十岁都唔到，我系完全唔知乜，但系抄过一啲嗰啲咩美少女图集嗰啲嘢翻嚟啊，连嗰啲咁嘅奇奇怪怪啲嘢都有嘅，有时我觉得好似有计过，我净系冇抌到一碟啊，最高峰嗰阵时有300-400只， 我有冇咁多咧？因为当时我因为系冇数过，因为一大盒咧摆咗喺度咧。我根本冇心机就咩，边数得闲数咁多啊，大佬一大沓喺度。 我因为我哋三个啊嘛，三个人都各自抄啲，有啲有时会重复添。 诶，成日有啦， 一各自抄，大家共享一大铲，玩完一只唔好玩下只，系咁样噶嘛。嗰时首次体验到游戏自由啊嘛，细个红白机的时代玩老番，但系就算系老番好平都好啦，有限度噶嘛，你买到嘅 game 系有限度噶，所以先咁中意 N 盒一噶嘛。但是去到磁碟嗰阵时就系一只碟又占几占空间啫，又唔贵得去边，即系连碟带抄啊，唔系好贵嘅啫嘛。咁咪因为买一两只 咁啊，你玩到始终有限噶嘛。翻到嚟嗰阵时开始就接触到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奇奇怪怪嘅游戏，但系一样情况啦，就系、是、应该系咪 Mach 第一代啊？入边有加速晶片噶嘛？ 系用差唔到噶。 逢亲有晶片嗰啲全部唔用得。 有几差 game 系差唔到嘅 ，Mario Kart 啦，天鹅魔境第四密室录啦，跟住有几只 game 我印象中系因为佢 星际火狐 系啦，星际火狐咧又系差唔到嘅。当时因为特别晶片做嘅嘢咧就差唔到嘅，但系差唔到我就唔玩咯，超。 咁你仲可以买老翻嘅。 啊，天鹅一品丝路都系，因为佢时钟计嘅，中意在阿小岛秀夫只太阳。 我们的太阳。 我们的太阳又系因为佢计时间嘅，又系差唔到嘅。即系佢有啲古灵精怪，当时好兴嘅话，加古灵精怪晶片可以提高性能咧，就玩唔到啦。但系所以咧，好多游戏啊，当时僆仔系玩唔到嘅，因为你唔够再买咩？嗰个僆仔边有钱啦、啊？几岁？十岁八岁僆仔。 系你要明白，你抄一只碟咧，我唔记得几，好似三个几定四个几啊？几蚊嘅啫嘛。但系一只正版碟系讲紧几百蚊喎，正版带啦，系几百蚊一只嘅大佬，一只买一百只喎。 唔少，即系计条数。 当然啦，而家就。几百蚊咪几百蚊，你有乜所谓？唔系真系有钱，你玩到几多只一个月？ 咪就 系 咯， 最多咪三四只，仲要唔系只只都系几百蚊嘅大作嚟啊嘛！ 嗱，即系咁啦，就依个以前都讲过嘅，当时游戏贵起上嚟咧，其实当时游戏二三百蚊、二百零蚊嘅啫，一般。所以点解当时 DQ 三、DQ 四咁离谱咧？就系、是、当时 DQ 四，我最深刻印象，深刻到我而家，我棺材之前都记得嘅就系、是。DQ 四当时嘅价，香港卖价四百几、四百五，嗰年就四百五啊！等于即系嗰年就四百五，依家一上千、一千几蚊噶啦。 计埋冬至即上千咯，未到千几啊？ 未算最啊，未算最贵。当时最捻嘅离谱嘅价钱系游戏系超人版嘅《信长夜望战国群雄传》七百蚊。我当时我喺高登即系二楼嗰间啊，即系而家仲喺度嗰间啊，我唔知系嗰间啊， 总 之我睇过。唔知系嗰间啊，因为冇人开四十几年嘅嘛嗰间，但系总之系嗰位置啦。大约一睇个名单嗰时，嗰时我眼即系眼珠跌咗落嚟，七嚿水嘅游戏，黐捻线啊！ 嗱，先讲我哋唔系话因为咁，所以我哋玩老翻啦，系因为我哋细个真系俾唔起咁高钱。 唔系应该咁讲啦，就系、是、光荣游戏到时而家都系贵嘅。谂下而家光荣而家信长嘢， 佢 keep 住9800 yen 噶喎，一路到一万零八百， 过万 yen 噶 ，keep 住过万 yen 噶。keep 住一万嘅先，光荣啲嘢系贵得到嗨嗨声噶，但系都唔使去到咁贵啊嘛。 咁、其实有值嘅，不过就当时就俾唔起啦咁啊。 咁即系嗱，呢个唔好讲啦，啲游戏咧就系、是、当时我抄碟，当时咧抄碟咧就一抄一大沓跟住玩。但系好处就咩？佢真系训练到我依而家即系叫做咩？中兴个即系叫做咩？而家最尖最中坚嗰班死宅咧，即系我哋依家。会肯花钱买游戏，即系冇嗰时培养我哋中意玩游戏，而家边度买得咁爽啊？ 另一样就系抄碟呢个过程本身系学到电脑嘢。如果你有做嘅话，我冇啦，我大佬有，其实就系操作个 DOS 嘅啫嘛，就系、是、用操作个 DOS 用电脑嘅磁碟机去复制磁碟嘅啫嘛，其实系。 系咯， 佢唔会每一次都同你由带入边抄落去噶嘛，除非佢真系咁啱冇啦。佢抄完一次落个磁碟之后，用嗰、那个。冇做冇带就抄落去，所以点解咁容易抄错？就是、因为佢系先由张带抄做磁碟，然后你要的时候系由磁碟复制落磁碟度。其实佢系一部 PC 嚟嘅，喺后台见到佢系一部 PC 嚟嘅，而佢嘅复制指令冇而家啲嗰时有 Windows 未嘅嗰个年代，超任的年代好似就系差唔多系 Windows 年代咯。嗰阵时未兴电脑啊嘛，所以唔系个个都有电脑，所以都系好多人都纯粹系抄嘅啫。咁嗰啲厂咧就赚捻到就笑咯。先唔讲你抄碟系冇本生嚟嘅，基本上你老翻碟你都要印只碟出嚟，你磁碟唔需要嘅，你磁碟连磁碟本身都可以赚你嘅，一同一时间卖碟，亦都同一时间帮人抄碟，卖碟失你一嚿，抄碟又抽你一嚿啊嘛，系咁样噶嘛，嗰个冇本生嚟啊嘛，硬件方面即系超人博士啊嗰啲咧，都系赚捻到笑嘅。你谂下嗰部咁嘅死人嘢，我而家谂翻嗰嚿嘢个成本应该唔会超过200蚊咯，但系收你千九几蚊咯。暴利嚟嘅，完全系，但系一部 Dota 嘅钱，只不过系两三饼带嘅钱，就可以玩无限咁多嘅 game， 接近无限啦。咁啊， 悭好多啊！当时应该讲就系、是，如果冇 Dota 嘅话，嗰时根本就唔会玩，唔会打机。香港僆仔嗰时 唔会打到咁多机咯。 香港时嗰时僆仔一日食饭钱得十蚊，十蚊啊，大佬！ 如果你真，如果真，你几时先出？你起码咁样，你成个月唔食饭，你先够买一饼带啊！ 啊，呢个就 Dota 个年代，应该系老翻最辉煌嘅年代咯。睇睇点睇咯。跟住落去就系 CD 年代啦。CD 啊， 哦，又系插碟，又系嗰时咧就开，嗰时咧黄金开始就咩一同同碟啦。 啊，就 Maxwell 啦，嗰时最流行 Maxwell 嘅。 诶，冇咁快先，先系嗰啲 CD ROM 嘅老翻。即是那些大量壓印那些跟你老化 VCD 一樣意思啦，最先是那些的，因為 CD 的防盜 PS1 年代啦，個防盜方法很很戇鳩的嘛，它有防盜圈的，先放入正餅碟下去，然後讀到一半按起它，因為它是上開蓋式的嘛，按起它然後放在老化碟下去，因為它是先檢查這隻是不是正版碟，跟住出 Sony logo， 出 logo 的客打開部機，然後堆的老化碟下去，因為那陣時已經過了正版檢查了，接下來就是讀取內容，咁佢就可以直接读到老花碟噶啦， 系啦，把直部 PS， 我唔知点解我部机咧系要反转嘅， 过日嗱，各种方法啦，人 八仙过海各种啊， 系啦，即系当时 PS 咧，佢咧其实就纯粹改晶片嘅啫，改咗部机晶片，但系读唔到咁咧，有啲嘢就先进啲嘢就咩，直接包去读，唔先进就咩，首先摆开机碟，开机碟系咩铁拳好似系。 冇所谓，边只平最好啲，边只平咪边咯，因为只正版碟嚟。 有啲当时有啲人系一只铁，有专用开机碟噶嘛，好似铁多数铁拳嘅。 主要系因为平。 系啦，咁使摆铁拳落去捞咯，然之后咧，佢捞完之后咧，佢要你揿开个壳，然后摆换只碟落去，咁就捞到啦。 呢个就开机碟嘅换碟法啦，即系后屘就应该算系后嘅，就有改晶片直接绕过咗佢个正版绞闸啦，即系然后就。 但 系 基本上只碟读唔到嘅，都系读唔到嘅。 咁啊，然后佢啲老番带就不过可能调翻转啦，因为贵咗啊，反而因为佢媒体嘅问题，攞翻碟佢要有翻咁上下成本，即系100蚊，好似三只、四只、五只啦，视乎边档同埋几时啦。即系以前我喺观塘就系裕民嗰边咯，裕民商场嗰边一扎嗰阵时就选择少咗好多，因为毕竟你嗰个年代系要开几印嘅，佢系大量压印嘅 CD ROM 嚟嘅，嗰啲系唔系 CDR 嚟嘅。因为可写入光碟或者 CDR 或者一个可重复索写 CDR 得是之后的事来的，最初为了压低成本，也是为了压低成本是大量印刷的，所以它数目是有限的，游戏的数目反而少了，当年呢基本上你搞一块正版带回来你就可以搞一只老番磁碟出来的嘛，但是调回转 CD 的话呢就只有他们选的游戏，他们肯去开机过得到最低压印数他才计来的嘛，整 CD 有母帶的嘛，雖然他用普通 CD 複印回個母帶出來再複印出來又是複印兩次，所以讀取成功率是低很多的， 當時碟經常性有什麼， 但不要緊有壞包換， 是的，當時基本上呢碟讀不到是司空見慣事的，讀不到通常有件事是什麼內換 慢慢先就有時真的入塵的嘛， 通常就是什麼 check 他的頭， 有時都是什麼你會記纯粹做咩？你部机打柴咗啫。所以 我部机唔知点解噶，咪话咯。我部机唔知点解啊，我系要反转部机屁股朝上，佢先读得顺利啲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啊。 我就打好多，一般嚟讲咧就都系打横嘅。通常部机打直摆嘅，嗰时已经我啲 friend 咧都只系打直摆就读到啦。通有时咧做咩？即系潜得啊，读多次，读两三次就得噶啦。要试几次嘅有时系。 仲有一个情况就系、是、我唔知系。我不肯定是老番问题还是 PlayStation 问题，它要两阵冷气先的，热辣辣 是会 fail 的，就是我不知道是老番问题还是 both， 我不肯定，就是很奇怪的 最初的时候，后来就有 CDR 之后呢、那个种类、啊、那些就会多了，但是 CDR 成本相对比较贵，你大量压印的 CD-ROM 那个单只成本一定平过你 CD-R 的，虽然对老番商来说是有分别，对我们来说没分别，因为我们眼中是没什么分别的，都是100元三只，那时候有100元五只、啊、甚至100元十只都有啦， 不过那时候呢那时候都开始了好应该好劲好劲的好劲呢，到 四仔有四楼有四仔啊， 四楼四仔四仔四楼年代啦，这个不讲住，因为好劲阿叔的这个老柴回忆没人知道啦，当时前一我录音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啦，咁就Sony 30周年咧，佢限定版咪有个 logo 嘅，即系开机旧 logo 啊。這個、呢个咧当时我睇新闻时第一反应系冇变红色嘅，咩叫变红色就咧 当你部机捞唔捻到碟时候咧，佢就突然间红色话俾你知，对唔住，你捞唔你唔知咩原因，总之捞唔到啦，即我日文唔识交时，咁咧同人就话俾事，跟住我打开翻译，好杯机放开机同佢捞过。呢个系我哋啲当年玩啲老花年代回忆。嗱嗰时代咧，嗱嗰时咧就好兴另一样就系咧，开始因为其实咧，间唔中都有讲笑话嘅，就系而家啲 game 咧，咪一下等下几十支几百支嘅。如果变成磁碟机，如果变成磁碟嘅话，已经火车拖噶嘛。 嗯。 咁当时咧，一头先我开头讲过啦，一个 window 咧系用十一只碟，磁一点四四碟，十一只。咁咧同级生好似四至五只碟。当时电脑仲多，电脑又差旺角嚟电脑，你已经差嘅差嘅，咁样喺度听佢夹夹十一次。如果你碟，如果当时咧。啲磁碟咧，即系嚟话仲大啲，十几只 game， 十几只碟嘅话，其中一只死咗你仆街啦。 嗯， 哇，抄大佬，你抄十几只碟，抄落安装一，好在安装一次，安咗时安装一次啫，唔系话，哇，你每次安十只碟你仆街，一死碟收时都有咁多事。 我就好早入咗 CD-ROM 年代噶啦，嗰阵时系仲有一种叫做大补贴啊，台湾咁样叫啦， 有 一只 CD 塞九百几万张 game 落去， 我都买呢啲就买过啦。 因为 floppy 年代嘅 game 其实都系几 mb 嘅啫嘛，几 mb 十几 mb 顶顿几十 mb 嘅啫嘛，一只 CD 六百几 mb， 就算你唔超销唔成，都六百几 mb 可以放几十只入去啊嘛。咪见到一大铲一大铲咁塞落去咯，嗰阵时开始就接触，真系真真正正咗第一次接触 H game 啦，即系《麻醉幻想曲三》，即系经典啦，即系 我就系咩，我咧就比较系又就咩 Windows 三点一，日本 Windows， 日本 Windows 九啲 Windows 九五， 嗯，哦咁 Windows 肯定有啦，你但系 Windows 喺我屋企啲 Windows 系我大佬装噶嘛， 南极星啊咁样，古灵精怪啲嘢。啲跟住啲舊 game 啊，跟住咩《仙劍奇俠傳》啊，嗰啲咁嘅嘢。 啊，因為嗰啲多年代嘅 game 其實大部分你用 CD 裝嘅話咧，真係一直裝好 Q 多好 Q 多噶啦嘛。係啊，就算多年代嘅 game 我都係喺 CD 玩翻嚟，用 floppy 抄嘅反而好少，因為貴。因為一隻 game 你抄咁亂多隻碟係好亂貴嘅事，都冇乜來源，冇乜 source， 唔識買嗰陣時。後尾有 CD 的時候就係全部用 CD 去玩，就係因為咁，所以先玩埋呢個。一大铲啊嘛，所以咪得闲无事睇住个 list， 一只一只咁样扫，咁跟住佢就麻雀 game 入边扫咗一只，咦，中国姐姐除衫嘅，嗰阵时我十三岁咋先讲， 开始咗新世界啦， 即系从此就播算啦，咁嗰一个年代就由 CD-ROM 个容量，呢个唔算系正确嘅用法啦，睇你点睇啦。即系当然啦 ，CD-ROM 年代都有 CD-ROM 年代嘅游戏，咁嗰啲就大镬咯。因为游戏你正常你系唔会太 care 佢有几只碟嘅，但系老翻系断碟计噶嘛。 嗯， 即系嗰啲四 CD 嗰啲嘢顶你个肺，就算老翻都要收你成嚿水噶嘛。我记得系 FF 七啊，好似四嘅 CD 我记得系。 四 CD 啊， 记住当时当时 F 七四只 CD 就系佢抄之后佢嗰时原本就四只 CD 啊嘛佢 吓啊先讲我 FF 七系正版嘅，即系但系我突然间一时一谂唔起仲有乜嘢系巨大容量而我系买老翻噶啦，即系 我记得啦 DQ 七当时我玩佢系双 CD 嘅，咁咧我玩到后半。即系 GTQ 七嗰个古仔我唔讲啦，咁玩到后半已经叫真疲力尽，跟住突然间身体合埋，跟住仲要打底。我当时去火山最记得嘅，当时我真疲力尽，跟住咩？跟住突然间录唔到碟，跟住我话：唉，最解脱啦！我而家即系去到个节奏慢到，再加埋个扑街嗰个系统搵嘢个系统咧，令到我已经吉连嗰个 DQ 厨都真疲力尽嘅时候，你死佢呢个死碟，令我有一种终于解脱啦，唔玩啦，放弃啦。结果系去到啦，入嚟手机版嘅时候咧，我买手机版即系重新爆个机。只 game 好玩嘅， 我戆居，我唔记得系边只 game 啦，已经又系有 A B 碟嘅。佢叫我提示我入 B 碟先嘅时候咧，我入，跟住佢话呢只系 A 碟嚟嘅，唔系、哦，换咗碟噶咯，再换啦，又怼翻去，呢只 A 碟嚟嘅。屌乸声老翻个，跟老翻嗰样嘢 pat 错，两只都系 A 碟，屌乸声翻去即刻换。 出奇啊！ 即系呢啲咁啊，即系唔系好听得啲啊嘛？当年啲戆鸠嘢啊，真系，即系反，毕竟唔系啲咩正经嘢啊嘛。即系佢， 但系问题当时好多古灵精怪回忆噶、即系当时玩落去，喺、這个换讲换碟，顺便讲埋啦，换碟虽然唔系老翻嘅，就系MGS 当时要换碟噶嘛，第一集，系、因为佢咁咧。佢玩到就咁咧，玩到就係換碟嘅。好啦，跟住去到打超能力 boss 嘅時候咧，嗰個超能力 boss 要叫換碟嘅。跟住當時真係有人真係換碟嘅， 因為嗰其實唔係唔使換碟嘅，所以後嚟呢個列他咧，阿小島秀夫喺重製版 Steam 式成日都保留翻，跟住大家換碟，唔係嘛？使乜咩？喂 ，GameCube 使乜換碟啫？一碟過噶嘛？ 因為尤其是 PlayStation 嘅後期啦，你 CD 已經係放唔落噶啦嘛，有啲 game 真係唔知佢肥咗喺邊度啦，老老實實。 知唔知？唔好問我。 即係好啦，好撚肥噶嘛，尤其是某些啦，好似好中意塞好大好多片入去，等你播片播親死噶嘛。嗰啲片好撚肥噶嘛，嗰個年代，即係明白調翻轉。同樣的規格甚至更加高的規格，我知道個解釋到都好啦。而家嘅片係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細嘅，嗰個年代咧又起格又肥嘅，尤其是嗰個年代咧有啲直情塞個 MP 落去嘅，哇 MP 啊大佬成 Mbps 每秒噶。CD 嘅年代就入咗個大家，因為同一時間啊。就變成玩機嘅人、打機嘅人多咗咯，普通人都會玩，你會所以你會見到啲老番四圍都係，但係經常就會左邊係打機嘅遊戲嘅老番，右邊就係某啲兒童不宜嘅嘢咯，即係。我呢啲好乖噶，我唔买噶，但系唔小心买错噶，真系唔小心。当年真系唔小心，唔系肉盖嚟张，但系我真系要重申一次，当年真系唔小心。 不过 而家梗系特登啦吓。 唔系嗰年代系咁噶啦，嗰时即系好投奇啊嘛。唔系虽然咁讲，买唔通你会买啲嘢会认真咩？好老实啫。 咁又你可以去特登去买只 A V 翻嚟噶嘛？但我當年冇做啲咁嘅動作啦，即係我對我嚟講打機重要。 當呢個咧就嗰時抄嗰日抄嗰時日本香港抄碟抄CD-ROM 世代啦，即係 VCD 世代啦。嗱、遊戲就即係查下講兩句就，當時呢個相信都當時都係叫咩日劇高峰年代，用香港講就咩 VCD 高峰年代，大家係會為咗追劇啊追動畫咧係買 VCD 嘅，因為當時咧錄影帶退潮啦嘛，流行就咩？一套 location 咁咧就有得買啦，跟住咧最誇張，如果套劇紅嘅話就咩一個月出集新嘅，日本播完即刻翻錄，然後送嚟香港，然後香港即刻做頭嚟做嗰個字幕，然後就釘，然後就去，然後就信貨賣。 嗰、個就是 CDR 時代嚟。 係啦，呢、這個時候維持咗幾長噶，維持到2000年前後仲喺做緊噶。 亦都係嗰個時候啦，差唔多係嗰個時候啦，開始講版權啦。漫画啊，嗰啲嘢都入到版权年代啦。咁游戏啊，嗰啲都有啦，就会变成咧就系、是、海关捉老翻就捉得好严噶啦，开始捉得严啦，就会变咗去呢个走粉式嘅买碟方法啦。最初系一大铲喺度摊喺晒喺度任你拣噶嘛，系慢慢就变咗做俾个 catalog 嚟望，就唔系即刻交易俾你嘅。 嗱，讲下先啦，即系陈讲即系光碟年代啦，讲埋啦就系、是、我点解我好肯定就系咩？依、这個抄碟年代咧，去到2010年之前仲係嘅，都幾長啦，差唔多持咗10年啦。點解記得咁清楚？就係、是、我喺2004年開始就做緊老番字幕。我有即依樣嘢唔怕講啦。咁係有人揾有朋友介紹我嘅，問我你做唔做字幕？咁我嗱咁有 job 嘅接噶啦。咁我見到講過啦，星期日朝頭早博拉打做，我最記得博碑。我又系由碑做到响鬼，做之后做落去，做到好似系去到去到电王嗰时先至，因为我嗰时候日本读书先唔得，唔做啦，好捻痛苦啊！咁啊，星期日晚7点几放工翻屋企，跟住咧就用条好慢嘅宽频线跳条 RAW 片落嚟，然后一路听一路做字幕，跟住听完之后12点钟交货，跟住咧对面嗰个收货就仲要开始挑剔你边度唔好，嗰度唔好。哇，大佬午夜凶铃咁痛苦到呕，但系当时叫做咩？钱又唔系多，一集得个5嚿几水，哇，痛紧苦到呕。但系冇办法搵钱啊嘛。 所以嗰个年代，如果你见到啲翻译得奇奇怪怪嘅拉打咧，你知道搵边个啦？ 系啦，系我做嘅。唔单止系拉打动画，我哋有做嘅。当时做 PC 乜架？即系而家套烂尾嗰套黑烂流泪拳嗰套咧烂到咗尾，当时节目佢最后嗰集咧，个乜鬼咩五行咩嗰咩阴阳五行嗰啲鸠式咩？去日本咧，日本以前都讲过嘅，日本都 R 四噶嘛，以前演出完咧贴文就嗌招式 R 四个 R 咁样样啊，就咁样啦。虽然上楼， 讲埋落去呢个 CD 年代先啦，咁啊。咁啊，后屘就会变成就系你要先同佢讲你要乜嘢乜嘢，跟住佢就 俾張紙仔俾你， 好似 跟住叫你去邊度邊度，好似走粉咁啫咁講。啊，雖然講真係走粉唔係咁走嘅，你個感覺好似好啲咩犯罪嘢，但係佢真係犯罪嘢嚟其實。 唔係寄番號㗎，而家嗱而家睇 A V 我寄番號啦，嗰時差唔多寄番號㗎，即係嚟邊只 game 係咩號 number， 你記得個 number 抄 number 即係攞去抄，俾咗錢，然後佢俾個，然後佢俾張紙仔你，然後你攞張紙仔去，跟住俾啲你。 有人係黐筋到咧，係寄埋去某一檔嘅某個 window。嘅某個版本，通常某個版一個版本就一個編號啊嘛，某個版本去到某個直成 up 個 number 俾佢就得噶啦，就應該佢已經背 Q 埋嗰個 number。 係啊， 因為 AV 你仲可以有個番號咧，一個真係會不重複嘅編號啦。其他軟件嘅話，你就係通常係每一檔都各自有佢自己嘅編號噶嘛。你成日去嗰啲咧，尤其是成日抄嘅碟咧，最常見就係 window， 因為其他嘢咧你唔會成日抄同一隻碟噶嘛，但係 window 你係經常會抄同一隻碟噶嘛。一個人砌機就要拆一隻嘅咯，通常咪俾埋佢噶嘛，砌完之後俾埋佢噶嘛，拆完之後，跟住佢就去某個地方度，跟住就我主要去觀察一下到底呢條友仔係咪放蛇啊？即係我唔知係我樣太唔似放蛇啊，定係咩咯？我從來冇試過俾人拒絕，據說有人係會俾佢拒絕嘅，係會唔俾佢，因為只要佢唔拒絕俾賣俾佢，咁咧你有個老花嘅 catalog 喺度，呢件事唔犯法噶嘛。咁你確認嗰條友仔唔係放蛇嘅，你先交俾佢，咁咪捉唔到你咪老翻咯。係有啲咁嘅嘢存在啊。雖然我好少啦，嗰個年代已經開始轉，唔係轉向正版，係轉向下載 BT。 開始嗰時，不 BT 係年代就另一個故仔嘅啦。BT 就係、是、嗰時開始就咩抄 CD 啦，自己買部 CD 我咪抄完燒完就。 唔係 BT 落嚟之後，即係燒，然後燒啲變成碟，然後 嗰時係2007年之後啦，因為嗰時係2007年，因為嗰時係我部電腦係有抄機，係啦，個抄機攞嚟做咩啫？燒 ISO 啫嘛。 PS2 年代咯，而且要讀到 CDR 要改機噶嘛。 係啊。 最初要啦，後尾好似後尾可以軟改，我唔係好肯定。最少我屋企其中一部機係改咗嘅，就係攞嚟玩老翻咧。好似唔知第二定第三部開始咧，就已經唔係老翻了。個畢竟開始版權抬頭又好，各種各樣原因啦，漸漸地習慣咗。 三開始之後，佢嗰個防盜版嗰個技術好咗，同埋遊戲都開始平咗，因為開始香港版啦，遊戲開始個價錢跌到一個 應該係話。兩樣嘢啦，第一就是日本的物價冇升過噶嘛，咁多年嚟，我哋香港的物價漸漸追上去啦。由以前話大佬成個月零用錢俾曬你，到而家妖冇所謂啦，即係 都唔夠。 你嘅問題啦，我唔係 OK 咁。佢慢慢就相對嘅價值會冇咁多啦嚇。你要明白，十年間香港通脹咗一倍，日本幾乎冇一個，咁咪相對價值平咗一倍咯。咁、而且亦都正版意識抬頭啊！嗰個年代應該係 PS2 嘅中後期就開始有個意識、就是，就係喂，你玩老番唔啱嘅喎，即係係啊！我哋講咗咁耐老番，而家同你講玩老番唔啱，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啊，慢慢就開始真係去買路證啦。即、就、係、是、我記得係開始買路證，應該係無雙，我係無雙一代、二代，我都係買路證嘅。跟住後屘慢慢就開始買路證啦。 我唔知咩时候开始老正嘅，至少喺2007年前后我仲系老翻嘅。跟住之后我就好似因为当时咧 V 出啦，老音 V 出咧 ，V 嗰时又冇，我喺日本边有冇？嗰时买老正，开始就真系叫做开行走行正路啦，就开始就玩正版游戏，反正正版游戏玩完就咪攞翻掟翻出去 book off 数买紧咗佢咯，几百 yen。 嗯、即系你，如果你系二手入二手出嘅话咧，其实个价差同你租大差唔多嘅啫。 系啊，即系咁样就嗰时开，即系叫做咩？开始老翻游戏就退潮啦。有、嗰手提机会仲会比较耐啲嘅手提机。 手提机就继续耐啲，因为佢用卡带啊，卡带就冇咁 插饼带度咯，就有插条线可以驳插饼带度咯。 啊，即系拗死咯咪。 系咯，拗死咯。咁拗死就维持咗段都几长时间，去到Game Boy Advance 都仲有喺度，跟住去到之後先冇啫嘛。 其實 Switch 都有嘅，我哋之前都有提過。雖然佢 Switch 完美嘅類似 R 四物體，我唔知點叫燒錄卡啦嚇，係去到今年2024年先出現嘅。你諗下 Switch 係幾時出嘅機？即係其實佢都撐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去破解同反破解，都前鬥咗幾耐下嘅。當年是 NDS 年代啦 ，NDS 年代的防燒錄是非常之弱，幾乎可以說不存在嘅。隔離當仲勁，因為佢為了可以，即係當年是其中一個賣點嚟噶嘛。PSP 啊，可以讀取呢個第三方軟件， 即系 哇啊 ！PSP 嗰时嚟紧晒谱啊！即系 MMC 卡咧系抄 game 抄黐线噶嘛？嗰时改完咗机抄 game 抄只 MMC 卡度，同埋点解再个 唔使改啊？1.5版打下硬体1.5版硬体以下嘅可以直接运行第三方软件，包括模拟器。可唔可以叫模拟器啊？总之就系令你可以喺 Memory Stick 入边读 game 嘅软件咯。 唔系，同埋点解我用 Memory Stick 玩 game 嘅一个原理一个理由咧？几冠冕堂皇就系 快咯 ，UMD 好越系快咯 ，UMD 好慢啊嘛，屌用 Memory Stick 快好多啊嘛，同埋会夹夹声啊嘛。 所以我系保持咗一段好长时间 1.5 嘅，不过我冇玩过老翻。调翻转，嗰、那个年代已经系因为意识形态而唔再玩噶啦。 我就当时咧，我部 PSP 咧。都有正版，有正有老翻嘅，但系对我嚟讲 ，PSP 最系中用做咩咧？睇片，因为当时咧，你要喺街除街睇片咧 ，PSP 系最平嘅，甚至可能个唯一嘅选择。大佬，你唔通买部 Palm 嚟睇片咩 ？PSP 又平，画面又够大。我嗰时仲有嗰时年代仲系做 gym 嘅，一路喺度踩咗健身单车，一路睇片，一路喺度煲剧煲动画。亦至去到 PS Vita 之后，智能设备开始流行之后，先大家先唔会撞游戏机睇片啫嘛。 咁嗰个几有趣嘅，同老翻或者读过咪有关啦。即系啱啱都讲过，我系有 Project Diva 即系 Miku 嗰只 game 啊，嗰只音 game 啊嘅正版嘅。但系咧，我系会用 Memory Stick 去读嘅。一部分系贪佢快，然后咧发现系其实系有问题嘅。好，呢个关于个 PSP 嘅出厂设定事。佢當初出廠時脈啊，係266MHz， 但係可以超頻到333MHz 嘅，但係咁樣會令到佢用電快咗好多，會發熱會勁，所以佢平時係保持呢個數嘅。咁因為當年嘅 Project Diva 咧係壓榨佢嘅性能，壓榨到極致咧，佢係要行到333MHz 先會穩定嘅。而佢入去嗰陣時，佢隻 game 運行的時候會自動將佢提速嘅。同你同當年嗰啲一鍵推步一樣意思啦，其實呢件事本來唔好出奇嘅，但係當初用 Memory Stick， 因為 Memory Stick 個空間有限，大家知道 Sony 嗰啲記憶體攞錢攞金做噶嘛，屌乸星，人哋 SD 卡兩倍貴噶嘛，屌乸星，有冇兩倍啊？差唔多咯。 有啊，貴起碼 double 價貴嚇。 係啊，所以就算係你塞落去 Memory Stick 入邊咧，都係會先做個壓縮嘅。咁然后有部分人咧就反映咗打 Project Diva 嗰时会窒机，跟住发现咩咧？因为怼落去 Memory Stick 入边有两种格式嘅，一种系压缩咗嘅格式，一种系冇压缩嘅格式。如果你用压缩格式嘅话咧，佢会窒机嘅。点解咧？因为正常嘅用呢种方法玩嘅话咧，佢系会将佢个入边个 CPU 超频超到333MHz， 咁理论上佢咪有个性能冗余喺度咯，由本来266变咗333啊嘛。那個部分的性能冗余就是拿來幫你壓縮用解壓縮用的，它不是一次過將所有東西塞進 RAM 裡面的嘛，它要的時候要由個窿到抽出來，但如果那個窿是壓縮了，你就要讀咯，你就要另外分 CPU 資源去幫它解壓縮咯。但是因為 Project Diva 原本正常情況下已經是333了，沒得再超了，變成就是它如果同一時間要解壓縮的話，它就會窒機，它就會不夠資源去給正常的使用，所以你要用它的话， 你只要用无压缩的方式去塞落去 Memory Stick 入边，当然咁样会肥咗咯。咁另一个好处就是快咗咯，唔使因为佢唔使去读咩嘛，唔使读佢只死人碟啊嘛，嗰只碟你谂下咁卵细嘅碟可以读到咩速度啊？万人都爆，而且最惨嘅系咩咧？佢尤其是1000G啦，佢个扣唔系好实噶咋，真系有时咧行下，如果你譬如你有啲咩。你起伏跌宕啊咁样咧，只饼带就飞咗出嚟噶咯。啊，大佬，我只几百蚊嘅正版碟啊，一飞出嚟喺个石屎路上边，哇！即系个心淌血啊，大佬。虽然佢系个刮花嘅保护壳啫，即系你嗰下好捻肉赤噶嘛。就算我有正版都好啦，我都系用 WOM 行嘅，纯粹就系唔想你明白，你尤其是佢 WOM 几咁容易坏啊，大家都知道啦。受即系你要祈祷佢受雨天齐啊，大佬。即唔系辩解，我真系我喺 PSP 个年代玩嘅所有用 WOM 玩嘅 game， 我都有只正版喺度嘅。纯粹真系贪悭电啲，冇咁嘈，同埋唔会跌出嚟，井带就放喺屋企，供喺度，唔再唔使读啦。咁啊，即系对面嗰边咧就 R 四啦，大家都识噶啦。即系 R 四就唔讲啦，以前都讲几次 R 四。 啊，讲过多次啦，但系我好少，我反而好少用 R 四。我 NDS 都是来来去去那几只 game， 咪插带玩咯。 因为咁就NDS 就冇分别，大家都系带，都系速度都系差唔多。你读 SD 加同唔同读佢入边靓带个速度可能会有分别，我唔肯定啊，冇查过，但系冇咁咯，最少带都系即刻玩得噶啦嘛。当年已经讲过啦，而 WOM 呢样嘢，呢个烧录卡呢样嘢，其实系一路跟住呢个路人，直到 Sweet 都不断咁有人做出嚟啊。但系 唔成气候咯，呢、這个就系而家，因为 点讲一路都有，不过就大家版权意识越来越高啦。尤其 系一来版权唔系版权意识嘅另一样嘢啦，另一样嘢就系咩？而家游戏太用太方便，以前有啲游戏咩？ 系啊，我上 eShop 去单只 game 落嚟，仲快脆过你搞呢搞路啦，又唔系贵。 因为其实咧买单老翻游戏，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咩？你根本唔会入嗰啲游戏，顶你个肺！以前超级年代几多游戏根本听都未过。你睇个表系咩游戏嚟噶？当时我试雷又咁试啊嘛，插队游戏又试，好玩就玩，唔好玩算鸠数噶嘛。 吓，因为成本低啊嘛，所以咪可以试错咯。但系你下下攞几百蚊出嚟试，就唔系路噶嘛。 但系去到而家，网上大把片、大把资料，你讲真就系你试。 你买只 game 之前，你已经知道只 game 好唔好玩噶啦嘛。 系啊。 诶，踩咗雷就系屌佢屌佢老母就另一回事啦。 你如果 stream 嘅话，你头个钟头你知退钱退得快嘅话， 两 个钟又可以一日两个钟头退钱嘅。 咪咯，即系唔再需要用脑花去试，去踩地雷啦嘛。即系各种各样嘅原因啦，即系嗰个年代，尤其是 PS3 年代，我系非常之激进嘅正版支持者嚟嘅，即系会屌啲人用脑花嘅。而家就试下啦，你咪用咪用饱佢咯，我唔用咪得咯。即系亦都唔系完全唔用脑花啊，调翻转，即系嗰个年代激进啲。 我就废鸠示范啫，即系有时有啲嘢，例如话以前咧。Office 同埋 Photoshop 大家都用老翻噶嘛，即系当年代。 啊，你已经成为正版受害者。 咁咧，而家就咩咧？一年八嚿水 ，Photoshop 加埋 Lightroom， 咁咧就一个套餐嚟嘅，咁就叫租咯。即系咁啊，一个咁啊，就为咗就一句70蚊算够数啦，攞嚟执相啊，处理啲执相做图咁样。虽然用得好少，其实我想不过又费，我而家谂咧都退咗去，因为一年九嚿水都。 我依然是用紧当年在旧公司攞翻嚟买断制的旧版 Photoshop， 系我而家用紧一个非常旧嘅版本嚟嘅。 不过 Photoshop 就讲真，就通街都有免费嘢，咁啊真。 即系点讲啊？就算是旧版，我又唔觉得佢就真系差咗好捻远咯。老老实实咁多年嚟，佢啲新功能我十之八九用唔到嘅。我用啲好基础嘅功能嘅啫嘛，都系嗰啲涂涂抹抹嗰扎最基础嗰扎。都唔使用到佢啲新功能，咁咪用繼續用翻個正版嚟噶。雖然可能唔係好啱授權啦，我唔知啊。即係總之就當年舊公司都抄翻啦，交佢抄過嚟嘅。咁去到呢個年代咧，即係已經去到你話動 PS3、PS4 年代咧，已經一方面就佢本身個防盜版係真係勁嘅，變成就係你一方面可能要改機，尤其是咧要俾佢改嘅話咧，佢會剁你一刀噶嘛。嗰刀可大可小咯，我记忆中系几嚿水嘅要，粒晶片本身都要佢哋来货都要百几蚊，好似一百几十，咁佢唔收你几嚿水，点挂嚟？你香港人力物力咁贵，咁你无啦啦俾个几嚿水，就好似唔系好值啦。尤其是你唔系冇好似以前咁样海量咁玩 game 啦嘛，你买 game 买几只 game 翻嚟咪照玩，慢慢就少咗。卖老翻，系偶不而有咁嘅需要咧，咪弹路咯，即系因为调翻转就系又越来越多游戏有 PC 版啊嘛，有 PC 版几乎等于老翻啊嘛，几乎系等两个等价噶嘛。 虽然而家因为 stream 嘅流行之后咧，大家连 PC 老翻都越嚟越少啦。 啊， 因为真系太有时真系嘅，真系要俾翻 credit 嘅 Steve Jobs 嘅。当年佢开 iTunes Store 咧，佢所有卖音乐咧。都是冇佢賣音樂咧，係唔搞BRM 噶嘛？當時啲人其實奇怪，因為當時以 Sony 為首嘅音樂公司咧，嗰啲網上嗰音樂啊 CD 咧，係加大堆防老翻嘅嘢嘅，凡搞落嚟，佢真係完全係怨聲載道嗰只嚟嘅，搞食又病毒又防毒又乜嘢，矯形精怪一大堆 ，Apple 完全唔搞。阿 Steve Jobs 個方就係咩咧？只要你夠方便，自然同我買噶啦。你做揾嚟做咩啫？而事實上。而家嘅游戏就系咁样啦，你够方便，价钱又合理嘅话，大家都买正版。最甚至买歌都系啦，就虽然我间唔中都会买歌，因为有啲音有啲歌咧，Apple Music 系佢唔放咩 Apple Music， 你焗住买嘅。但系喂，几蚊一只歌咪买咯，8蚊一只，你想点啊？跟住游戏方面，由最 cheap 嘅 几百英只游戏，去到而家贵起上嚟，屌成五六嚿水嘅扑街嗰个贵 game， 喂！一揿个掣，跟住救咗个当发售日嗰日，佢自一开机即刻可以玩。喂，好过好过，又要抄碟，又要喺网上揾种，又要抄，跟住又防咗矩阵，已经瓜大堆啦。 嗯， 即系最紧就方便，因为其实老花一样就咩，你知方便咗个用家，用家喺计算嗰个机成本嘅话咧，就咩统计个掣。预期我花大堆时间去抄碟，去搞大堆嘢，做一大堆嘢，我揿个掣买到啦。咁样黑折省翻嚟嘅钱同成时间同埋心力啊，我应该系心力啊。抵翻啦，已经。 因为调翻转讲咧，死都唔肯俾钱嘅人咧，就算冇老翻咧，佢系唔会帮衬你嘅，佢直接系会唔帮衬你嘅。但系有一部分人咧，就系佢其实肯俾钱嘅，不过就系你老正太麻烦啦。系即系好简单啫，我而家要买一只老正，如果要行出去实体铺头卖，系啊，而家呢头仲兴实体铺头噶，我哋之前新闻都有睇过，我要俾八磅磅啊，大佬嘅车钱去市中心。或者是摊是 canton 去开卖 嘛，八磅唔系千八磅几多钱？ 八磅八十蚊港币啊，净系车钱啊！ 八十蚊港币即千千五英，哇！千五英又即贵一啲喎，千五英由东京都怕啫去横滨嘅喎。 你仲咁咪话咯？即系然后去到，然后再去铺头度，仲要唔知佢有冇货，跟住买翻嚟，翻到屋企先玩得。如果要买实体老证的话，但是如果是网上老证是一回事啦，即是他只要够方便，因为以前有一部分人就是贪方便，我在那里站部嘟嘟嘟，跟住等一阵，尤其是而家网速咁快啦，咁佢就已经单咗落嚟可以玩得咯。你只要你同佢呢个过程唔好差太远，差少少仲大家都接受噶啦。冇你喺 Steam 上咪买 game， 几容易剁手指啊，嘟嘟嘟，系三个掣你就可以俾钱噶啦。 跟住咧，最紧要一样就系两小时内可以退，呢样系重点，因为屌佢都够 game， 你有嗰阵玩嘢就退啊嘛，大佬。 踩咗雷的话就 damn 你要恶意利用呢样嘢，之前我哋都讲过噶啦，系嘛？不过唔够啦，咁啊，最尾会变成就系有啲人系咁样去消除咗个屏障，咁大家咪肯买老正咯。即系我系嗰句啦，你一个月玩得几多只 game 啊？买晒老正都唔系大嚿钱嚟嘅啫嘛。唔讲啲 game 越嚟越贵先，即系你下下要玩三 A， 我帮你唔到。 屌，我讲真就而家 DQ 香港买系三嚿水啫嘛。就搞嘢就咩？你买实体版仲平过网上玩，冇得减啊，咪428蚊。但系我买实体三嚿水啫嘛，大佬平几廿蚊咯，大佬争好远喎。同埋香港买实体 game 真系平嘅，唔系即系方便嘅，落黄金啊嘛。 即系等于咩啫嘛？你啱啱过 Black Friday， Elden Ring 市低平一大截，我肯等就得噶啦，都唔系等好耐啫，等一年半载。你咁 Q 多 game 排队等，唔一定要下下去玩。嗰阵时我同你讲咗噶，你可以等噶。不过你赶住玩啫嘛。呢个系肥猪搞出嚟嘅嘢嚟嘅，就网上买 game 就唔一定平嘅。呢个就调翻转啦。有好多人抱怨过日本嘅电子书同电子游戏好贵。一般我哋嘅感知入边咧，实体又要压印啊，又要包装啊，又要运输 packing， 又要分销上啊，剩啊嗰啲咁多重去食咗你嘅。咁贵啲系好正常，大家个理性系咁样理解噶嘛。但喺日本唔系嘅，日本嘅电子书咧，除非特价，唔计特价时段嘅话咧，系同实体书几乎一样价钱嘅，冇咩折扣嘅。即系呢个就多啲呢个日本嘅中盘商嗰边嘅影响力啦。如果你电子版卖得太平嘅话咧，佢会拒绝同你做生意，因为日本系一个中盘商大过出版商大过终端商嘅运输物流结构，唔系净系出版物，游戏都系嘅，变成就系佢哋咬死咗你，咁佢就好少会有得平俾你。平时嘅买啊，你上PC 上又好 ，Switch 都好啦，你上去佢电子版度睇啊，几乎一样价钱，甚至系完全一样 嘅。系噶，呢样嘢我知，因为我又去亚马逊买开电子书噶嘛，同埋就系。亚马逊为咗唔俾 iPhone 里面嗰、那个，即系唔俾手机里面嗰个阅读屏幕功能抢生意，佢个 Kindle app 系冇，同埋 Kindle 系冇阅读屏幕功能噶嘛？因为如果有阅读屏幕功能，你做乜买佢有声书啫？你纯粹叫书，跟住揿住阅读屏幕，跟住有佢读，咁咪听到咯。所以佢系冇噶。Kindle app 系 game 都系噶，我喺亚马逊度睇 game 咧，睇下咧，佢就会弹出嚟。我哋有电子版噶，平一折咯。因为鬼佬世界另一回事，日本系唔同嘅，日本冇呢支歌仔唱嘅。两件嘢几乎一样价钱，这个就国情问题啦，即系日本嗰边中盘商大啊嘛。因为我不止一次复数地听到唔同嘅人、唔同嘅圈子、唔同界别嘅人喺度抱怨，点解日本啲电子书咁贵？当然包括电子 game 啦， 明明冇咗实体，少咗咁多成本，点解唔平俾你？系就系唔平得俾你，因为电子版平咗俾你，咁佢啲实体版咪冇人买咯。就系呢个商家的问题，就不过就算啦。咁啊，即系我哋讲老番，唔系讲老正。 好啦，咁集咪差唔多啦，因为再讲落去就已经去咗有排讲啦，又系。 其实呢个问题可以无限延伸、无限远嘅，包括啱啱我哋冇讲到嘅，由 NDS 年代去到 Switch 年代嘅烧录卡工房。 哇！ 即系嗰度又系另一个大旧嘢，我费事讲啦， 有排讲，又即系太长，又太长唔讲啦，有啲嘢。 一嚟我唔系用家。这个才是重点，一来我是从来没用过的。 我 R 年，我现在都不记得，我现在都不记得 R 4年怎么用了，现在叫我给回 R 4，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了。我是没用过 R 4, NDS 年代我已经全老正了，所以我知道它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功房，但是我没有亲身经历，所以就费事拿出来讲了，这样咯。里面都挺多的，黑气 AI 又怎样，又是一些科技与创新，中国和香港，其实最初呢是香港的厂商发明的，很多这些老番相关的产品都是香港厂商发明，不是说它不务正业，它正业都是创新得很劲的，不过就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意外地是香港制造的。 好了，那今个礼拜差不多了，讲我吹老残回忆就特别好吹。好了，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